江边， 江边 声响， 浪滩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族。 Boom, boom, boom.

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。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 葡萄园几冬，春风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。啊，姑娘啊，遥望着雪山烧炕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 碎。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Thank you. 大地人， 大地人，红旗风光好， 风光好， 军民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亲友亲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 Oh, yeah.